胤禛发作了一通，喝完参汤，脸上已是回过颜色，扫视众人一眼：“ 你两个回书房，今儿把劝学篇给我背出来，再写一篇君子不自弃，明天晚上我看。” 说罢便起身去了。大阿哥胤禛、三阿哥胤祉和乌思道正在宜兴斋品茗说话，闪眼瞧见胤禛进院，两个人都站起身来。胤禛调侃地说道：“ 好，冷面王子回来了，这回同城走一番，收银100万，得胜还朝了。又要在户部杀回马枪，我被兄长做壁上官，看武帝大展雄才。” 胤禛将二人一一打签请安，微笑着向架着拐杖站在椅旁的乌思道点头致意，说道：“ 大哥不要取笑，皇上派的差事不能不尽力敷衍，当家人恶水缸，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来来来，请坐。今儿是人不留客天留客，弄几碟子小菜，我们边酌边谈。吴先生，你还不知道我这三哥20弟兄里头是文状元，大哥呢算得上是个武状元，今日聚会实是难得呀。” 门外从人听见这话，早就飞奔出去了，不一会儿便送过几碟子凉菜和一瓶玉壶春酒。胤禛便让着手道：“ 坐坐啊，听说三哥和吴先生会文，我兴致好得很呐。” 胤禛笑道：“ 老四这位吴先生真是可人，我还没见过老三的敌手呢，今儿是开了眼了。” 胤禛也笑道：“ 果然名不虚传呐，当年左玉兴赵太明真的是屈了你，不过你说天下无绝对，我却不信。去年游西山，有个姓车的孝廉和姓乔的秀才坐一程叫上山，陈醒斋先生出帘，车乔二书生同乘一轿登山，请问你对得上吗？” 乌思道坐得下手，微微一笑：“ 那年我去陕州，我也见了一件事，一个姓马的和一个姓卢的客商骑一头毛驴过河，所以三爷说的连语可以对上，马卢二商客共饮一驴涉水。” 几个人听了觉得确实对得切，不禁轰然叫妙。却听胤禛又说：“ 那么烟锁池塘柳呢？这可是千古官对呀。” 乌思道一笑：“ 这算什么官对呀？既然池塘上有烟，一定是镇湖楼走了水，我就对上个烧滩镇湖楼，想来也是不错的。” 众人正品味时，胤禛在旁大声说道：“ 此木是柴，山山出。有水便油，日日冒。” 众人不禁鼓掌大笑。胤禛也来了兴头，举起一杯说道：“ 我不长于此，上回年羹尧说了一个，只两个字竟无人能对，三哥和乌思道先生都是行家，请教色难，色难对什么好呢？”“ 这个容易。” 乌思道举杯饮了一小口，便不再言语。胤禛见胤禛兀自低头搜索枯肠，便说：“ 既说容易，怎么不对出来呢？吴思道见印纸也盯着自己，一笑说道：我已经对过了，就是容易二字，难道对得不切吗？众人又复大笑。印纸见他如此敏捷，心里很想难倒他，指着墙上一幅画说：这是求石州的函谷关，请口占一律，做得好我就服了你。乌思道略一思忖，应口吟道：雄镇古今堂，丹丹是六王，地吞百越尽，坐减二州长，雉蝶存于列，顽泥少一房，青牛背上客，长啸过咸阳。银声未落，印提指着壁上的钟馗图急急地说道：就这幅图，不许你想，口占一破题，不许带天地君亲师，不许引圣人话，说快点说。夫进士，鬼也，鬼也进士也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，妙。胤禛不禁激按喝彩，胤提胤祉也搓着手连连的称赞：怪道老四不和外人说笑啊，家里放着如此解疑破言课呀。胤禛一回头，见高福带着狗儿和坎儿在外头廊下笑着，知道是狗儿的侍婢了，进来回话的，便说道：你们懂什么叽叽嘎嘎的，成什么体统啊？高福忙陪笑道：我们来了一会子了，听爷们对得有趣，就忘了神了，狗儿也出了几个字，叫坎儿对的。胤禛便问狗儿：你出的什么呀？ 烟暖房。 这一说，众人也是一愣，连乌思道一时也寻思不来对什么好，却见坎儿一脸睡相，揉着鼻子说： 屁乱床。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，胤祉笑得前仰后合，胤提笑岔了气儿了，扶着椅子背直揉肚子，乌思道抚着胸口只是咳嗽，饶是胤禛素日冷面冷心，扑的一口酒全喷在地上。胤提笑了一阵，伸了伸懒腰： 今晚好快活呀，天到午时了吧，老三呐，千里搭长棚，宴无不散，咱们也该去了。 胤祉握了握乌思道的手，起身说： 真该见你应考，可惜了身有残疾，闲时到我府走走，我那里不少红儒，大家谈笑耍子。 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，却见乌思道架起拐杖微笑着说： 程三爷厚爱，不过家兄身子欠安，四爷赏了盘缠，后日就回南去，残疾之人不堪驱使，图供取笑而已，若再有机会来京，一定去三爷府上奉承。 胤禛听他这话推辞得十分得体，生怕再纠缠出别的事儿来，便问： 两位哥哥还有别的事吗？ 胤提说道： 来看看你，没什么大事。我的那个门人萧满城从云南叫你那位丑人怪给提到了北京了，昨天晚上还去我那儿哭了一鼻子，想求个情，把他那账宽限一年半载的，你可得赏我这个脸哦。 胤禛看了看胤祉，心知他必也是说这类的话，因笑道： 走着瞧吧，看太子什么章程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 印纸一听便知这个铁门栓不好拉，便也不再提了，只淡然一笑。印提也笑道：“知你就是这个话，我们也瞧着太子呢，你只管放心。”人都去了，屋子里只剩下胤禛和乌思道二人。外头的雨淅淅沥沥仍在不住的下着，打的芭蕉叶子砰砰作响。良久，胤禛方粗重的透出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今晚凑巧给我接风，我也给你接了风，不知你在这里住得惯不？”“还好。”乌思道叹息一声，方才慧文一阵的欢笑已仿佛是隔世一般。我的情形料来四爷已经都知道了，如今四爷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何况四爷如此待我，四爷只要看瘸子还有点用场，水里火里听您吩咐，从今而后我和戴多一样。”“你和戴多不一样。”胤禛目光悠悠盯着烛火。“我以失礼待你。”乌思道吃惊地看了胤禛一眼，随即垂下眼脸：“我断不敢当，倒不因我是布衣，我知道顾八代老先生是四爷的启蒙师傅，顾八代先生和家言是同年，小子何人竟敢僭越？四爷若要我安生处于此地，失之一字，实难承担。”胤禛默然良久：“既如此，我以朋友待你。先生国士无双，我虽不是孟尝君，应有礼仪是不敢废的。国家目下情势，江河日下，颇具鼎盛之名，隐忧也甚可怖。我担的这副担子太重，有些力不从心呐，不能不借先生智慧呀。”乌思道挟着茶水，脸上慢慢泛起红晕，瞳仁在灯烛下闪着晶莹的光，倏然间又暗淡下来：“我本有济世之事，造化不济，落拓到这地步，这是命也，运也，时也，术也，原以灰心丧气，并不愿做三爷说的什么顷刻灭片相公。这次来京，为的就是和凤姑完婚，携他回南，再生一场，做个陶朱公。不料又遭此变故，来府数月，信息灵通，我已知四爷的为难，绝非户部吏部这些差事。用一句圣人的话，无恐济世之忧，在萧墙之内呀。”胤禛浑身一颤，手中的茶水差点洒泼出来，盯视着乌思道许久：“难道先生听说什么了？”“这不用打听。”乌思道的语气结了冰一样冷峻：“京师如果是善地，四爷和十三爷又何必撂开户部差事避祸安徽呢？果真是为了治河吗？又为何宁肯在安徽自筹银两，不肯向户部伸手呢？你是说太子位置不稳，君臣相疑，父子相疑，兄弟相疑，不是国家之福啊？”胤禛惊讶地望着乌思道，有些发愣。乌思道这些话断断续续和胤祥也谈论过，但从来没有如此透彻，这样有条理，一下子就把根由摆得清清白白。 一时胤禛才到。 现在京师确有流言说皇上要废太子，我回来见了皇上，也见了太子，和我在安徽听的想的不一样，恐怕是有些小人从中作祟，离间皇帝太子也未可知啊。太子之危，危若朝露，其根由很远了。康熙36年，皇上西征青海，太子留守北京，处置后方军国重物，皇上偶感风寒，就万里迢迢地把他叫到军前。那个时候已是对太子很不放心了。前尚书房大臣索额图，康熙42年纠集耿索图一干太子党，要趁皇上南巡扶太子登基，置皇上与太上皇地位。东窗事发后，索额图被圈进高墙，虽说保下了太子，这种父子惨变，难道皇上毫无芥蒂吗？四爷，太子这靠山如果硬挺，他又为什么今日置一处庄园，明日起一座宅院呢？万里江山有朝一日都是他的，还要营造思潮吗？胤禛咀嚼着乌思道的话，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几次和我说过，人生苦短，他及时行乐，摊上了这样的太子，也是没法子的事啊。哦，四爷这么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看错了，心气急所为，求田问舍，怕鹰修箭，刘郎才气，专指的士大夫。太子，这也算一策，用的是考会之计，和光同尘，向皇上表明自家没有野心罢了。这一提醒，对胤禛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，浑身一个寒颤，牙齿蹦着笑说：“父子相宜到这种地步，也真叫人寒心呐。他这法子也算用心良苦，却只难为了我们办差的人，又要轻吏治，还得顾全他的体面。”说着只是摇头。乌思道说：“若遇上寻常皇帝，太子这策略用的，偏当今皇帝是500年一出之圣君，上策反变了下策。皇上春秋已高，秦区已倦，把政事都付给太子，满以为他拿得起放得下。但四爷想想看，丈量全国地图，不了了之；更新赋税制度，不了了之；整修河道漕运，弄得一塌糊涂；清理户部亏空，他是头号欠户；科场舞弊，他无力整肃。皇阿哥们就是瞧准了他的失败，才敢在他太岁头上动土。他和光同尘，人们抓住把柄告刁状，皇上更不爱众，他越发害怕，更加和光同尘，如此循环，得了不得了。本来就不信任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听说今岁皇上驾幸热河，一改往常规矩，要他跟在身边，玉庆宫侍卫3月一换，这都是什么征候？胤禛听得心头突突乱跳，忽的又想起隆科多出任顺天府尹的事，又想到自己和胤祥素日在众人眼里是太子的左右臂，禁不住试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许久方才叹道：“今夜胜读10年书啊。”事情毕竟没有发作，

45万，不是小数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先带垫上。啊，胤禛失惊，我从哪儿给他弄这么大一笔钱呢？我一年18000两俸禄，庄子也在阿哥里边最少，和老八他们商量，岂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乌斯道架起拐杖至门口，望着外头的蒙蒙细雨，良久才说，这笔银子我出得起。胤禛一下子惊呆了，略带口吃的说道，早已知你是江南世家，竟如此豪富吗？不是。乌斯道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我家小康而已，剥皮抽筋也拿不出20000。倒是这次进京得了一笔意外之财。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托在手上，四爷请看。胤禛凑了一步，却见乌斯道掌上托着一个榛子大小的物事，碧悠悠亮晶晶，在灯下闪着五彩荧光，正是一枚宝石。这是一枚祖母绿，顶多值50000银子，10枚就是50万。乌斯道笑道，何况还不一定只有10枚，据我推断当有18枚，连同其余珠宝，其价当在300万以上，区区45万何足挂齿，将来如有别的用场，四爷也是宽宽绰绰的。胤禛听了，心下暗自骇然，哪里得的如此巨款，我这人可是非梧桐不栖，非廉泉不饮。乌斯道学回以动作，天下无主之财，我不计其数，我既许身于主，自当代主分忧。胤禛没有答话，只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乌斯道。乌斯道悠然说道，这套富贵在大觉寺已经沉沦100年，四爷不取，早晚有一日便宜了那群秃驴们。这件事现在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还有我们也知。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笑声，胤禛和乌斯道都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位老僧穿着土黄布衲，皓眉白须，飘然步入，后头跟的头陀却是姓殷。这两个和尚一文一武，老者文爵，专心陪侍胤禛接待天下游方高僧，与北京诸禅林主持交往，是胤禛的记名替身和尚。姓殷则住在府北年干处，训练家丁护卫以及子弟武术。见他们进来，胤禛笑道，吴先生刚骂过秃驴，就来了两个和尚，隔着这么远，姓殷都听得见吗？文觉和尚一击而坐，姓殷笑道，我有传音之法，那边书斋离这儿不足一箭之地，我听得清楚。乌斯道略一致意，安详地说，我的脾性喜欢搜奇寻异，在大觉寺数日读遍了寺内碑碣，因这座寺院原是前明太监李永贞所造，我就留了心。记得《孝风杂记》里记载，李永贞 明朝领见未当生祠，宿魏忠贤下，免留直户，俨如帝王，向以沉香木为之，眼耳口鼻手足婉转，一如生人，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宝玉为之，一服其力。他侃侃背诵，唱若流水，众人早已听得目瞪口呆，却听乌斯道口气一转，说道：后来转到神库，见两个没有埋掉的木雕神像，颇似记载中的情形，只年代久远，泥土烟染，已经不成模样。从神座后看，正是天启五年所造，我就断定此必是魏忠贤像无疑呀。挖出他们的眼睛，恰是四枚祖母绿，埋在大觉寺三枚，一枚随身带着，就是四爷方才见到的了。三个人不由得把眼睛盯向乌斯道案前，那颗宝石熠熠闪烁，实实在在放在那里，姓殷兀自讷讷而言，居然有这么巧的事。乌斯道的眼闪着光，声音却仍然很平静：这不啻是一座金库，四爷为天下计，取不伤廉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，据理而推，当有九座雕像，埋没着许多年，被我发掘，正是天授于四爷。神库下一定还埋着七座，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难，由十三爷出面助庙静修，带上静音、狗儿和坎儿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取回来了。文觉不禁赞道：先生真是奇人呐！不过那七座也许已经没了，我也有点不可思议，造像的人当日怎么不取了去呢？庙里那么多和尚，一百多年也没认的。荆山之玉，灵蛇之珠，并非人人能识啊。木像通身都用糯米粉浆糊了，大约就是当时造像或手瓷的人干的。不过魏党失事，朝廷搜捕极严，知情人或没来得及取用，就遭了毒手了。这些话很像是梦话，却都分析得丝丝入扣，滴水不漏，一时间书房里沉寂得像荒谬一般。许久，杏音攘臂嗔目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：四爷，就照乌先生的主意，三天之内我们把宝物全取出来。胤禛望着乌斯道，他已经说不出什么，但觉五内俱沸，酸热之气沸腾，良久才沉重的点了点头，声音变得有些暗哑：先生，我无话可说，如此待我，我何以为报？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乌斯道沉静地答道：贝勒，以国事待我，我岂能以守财奴保您呐？随着胤祥进驻户部，清理亏空银两重新开始了，京师官场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。胤祥因人手不够，亲自点名从口外驻军调了40名武少长，都是自己练兵时使出来的，略通文墨账目的，未入流军校，分口组织了4个分账房，又从秋闱共生中选出田文静、李福一杆子人，让施世伦纠集户部原班立木，组成核查总账房，自带了狗儿、坎儿，坐在牵押房长总。 除了每日寅辰巳三个时辰巡视各账房，还要不时会议汇总，召见欠债官员，催促发文，草拟奏议折片，从早到晚偌大户部，但闻算盘子儿打得下蒙雨似的，催得一杆子欠债官员魂飞魄散。眼见八月十五临近了，账目也收了十之七八了，听说广东总督武丹也已赶来，此人是个欠账大户，但他和魏东亭、曹寅、穆子胥同属一类，都是西朝元勋，从康熙初年从驾当侍卫，叠似擎天宝驾，几番出兵放马，生理死理和皇帝一块滚过来。论身份虽不过一品大员，论情分却无论谁也比不了。康熙待人优厚，阿哥不及外戚，外戚不及大臣，越是亲人越是不留情面，唯这几个人眷宠优渥，不拘形迹，剑履朝圣，紫禁城骑马，不同于一般官员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上次清波中途停止，明面上说是下头十几个州府官员上吊抗债，压根儿说心里话，就是因为武丹、曹寅等人欠的数目太大了，而且都是为了康熙皇帝历次南巡举债接驾给使了。请他们，钱是皇帝花的，不请的，一般顶债的武官又都抱定了主意，唯他们马首是瞻。如今又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魏东亭、穆子胥称病，皇帝已经照准不必来京，武丹、曹寅来了，若是还不上，这件事还是要泡汤。情之如此，印象不免心里犯嘀咕，叫过施世伦交代了两句，只说回府去，便打到畅春园来寻胤禛。刚到园口双闸边，却见年羹尧从里边摆着步子出来，一身簇新的九芒五爪袍上套着锦鸡补子，头上顶戴也换了起花珊瑚，看上去十分鲜亮。印祥不禁笑道：“呵，升官了，几时回京来的？”回时三爷的话，年羹尧打签行礼：“我回来三天了。”刚见着万岁爷，万岁爷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，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，因四川提督出缺，就补了上去。这一回出京，再见十三爷可就没那么便当了。印祥回顾狗儿侃儿笑着说：“瞧见了没有？哎，这就是你们榜样，好生跟着四爷，凭你们这份灵力，将来也能弄个红顶子戴戴。戴铎前日毕辞去福建漳州放了道台，我还教训高福，不要只在端茶倒水的差事上做功夫，要出头当人上人，得能为主子分忧。主子是龙，你就是云；主子是虎，你要刮得起风。”狗儿侃儿听得似懂非懂，一个虎灵着眼睛看着气宇轩昂的年羹尧，侃儿眯着眼笑道：“出头有什么好啊，出头不成了王。”他忽然想到了，这是说年羹尧，生生把个八字扣在肚子里了。年羹尧见他如此不公，目光微睨了一下侃儿：“十三爷，您来的不巧，太子爷和王师傅正在淡宁居和武丹老将军陪着万岁说话呢，四爷辰时就回府去了，若见太子呢，您得等一会儿，要见四爷，恰好我也要去辞行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”印祥想到太子每次见面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样子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走，一块儿去安定门赐拜了佛。” 严庚瑶凑近了印墙四下看看，压低了嗓门说，十三爷还不知道吧，方才我听何柱儿透信儿，大千岁晋封执亲王，三爷封了成郡王，四爷是雍郡王，五爷是恒郡王，七爷是纯郡王，八爷是连郡王，连十三爷也高升了，如今是贝勒爷了。是吗？印祥一脚跨着轿杠，目光忽的一闪，唉，可惜六哥早早去了，没赶上。哎，九爷和十爷呢？奴才也问何柱来的，他说不知道，大约没有风吧。这事儿内廷已经在拟旨，还要几天才颁布呢，真的恭喜十三爷了，十一爷十二爷也都没有升号呢。印祥转着眼想了想，我可没有那么痴，身外之物何喜之有啊。说罢便升轿起驾。胤禛在万福堂听了胤祥的回报和年羹尧的道贺，似乎有些无动于衷。晋封王位原是喜事，但刚好截止到八阿哥胤祀，这里头不能说没有文章。这件事乌思道早已经分析到了，如果皇上一意专信太子，就会把兄弟们的王位留到自己死后，由太子登基时亲封。现在分封是皇帝自己收拢阿哥人心，削夺太子权柄，权衡利弊，还不如都不进王位的好。心下颠对着，沉默了许久，胤禛方说道，亮公升任四川提督，这才是件可喜的事儿啊。勾儿坎儿，你们进来。 四爷，奴才们伺候着呢。 勾儿坎儿在廊下逗鹦鹉玩，忙进来笑道， 主子有什么差事啊？ 胤禛看着他们，透了一口气，你们两个极伶俐，这一条很招我喜爱，但你们一日一日大了，应该懂事了，不能总是孩子气恶作剧。我这奴才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年羹尧，好读书，能带兵，很给我露脸。你们得学着点儿，不能遇事总让主子给你们开屁股。印祥想起自己方才的话，不禁一笑，正要说话，狗儿笑道， 是我们跟主子不能胡来，上回那个卖鸡蛋的要不打那个要饭老头，我们也不会捉弄他。 胤禛哼了一声，我不是说这事儿，你们居然把八爷的照壁墙给卖了，可是有的。胤祥年羹尧皆是一愣，胤祥虽说带他们在部，却没有十分拘管，每天都放他们出去戏耍一两个时辰，不想又做出事来。胤祥说道， 嘿，两个小狗崽子，怎么这事儿我不知道啊。 嗯，这是五天前的事儿呢。 狗儿看了一眼坎儿，说道， 我和坎儿去宣武门玩，那里有个财主正盖房子，工地上缺砖，老狗日的牵得要命，嫌采办买的砖太贵，要扣工钱赔补。坎儿和我看看泥水匠吃的和狗食一样，心里气急，就过去说，八爷府前的照壁要换新的，旧砖便宜，你买来多合算呐。那个姓钱的财主还不信呢，瞪着眼问我们是哪儿的，我们说我们是八爷的伴的，他就跟着我们去了朝阳门梁墙卖照壁。 胤祥一边听一边思量， 八爷府前门禁何等森严呢？啊， 人家就允你们拿皮尺去量墙吗？ 嗯，这是预先做好的套，我们先去八爷府跟门正说好了，说我们是三爷府的，三爷看着八爷的墙是样好，想量着照造一面，他们凭什么不依呀？那个姓钱的老爷就远远地看着我们量墙，后来八爷刚好出来，我们又亲自上去禀说，八爷笑着点点头就上轿走了，由不得老龟孙不信。当时下了20两定银，讲好第二日拆墙，他就走了。 印祥笑得打爹问道： 第二日他真的去拆八哥的照壁了吗？第二日您吩咐我们去步军统领衙门，没得闲去看热闹，也不知他去了没有。 胤禛皱着眉头叹道：他要不去我怎么知道？三哥当笑话给我说，我一猜就是你们，别人没这个心胆。这是京师，是御辇之下，王法文明，怎么能这样呢？ 他阴沉着脸站起身来： 记得收留你们时的话吗？这种事到此为止，跟在我府照着我的墨绳走路，跟着十三爷事事的听十三爷吩咐，收收你们的野性子，去吧。 狗儿坎儿吐了一下舌头，对望一眼，诺诺连声地退了出去。胤禛这才说道： 哦，昨天我已经见了武丹，私下里问了问他，和魏东亭、曹寅、穆子胥共欠银子折到了近400万两。银子却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花的，我告诉他，接驾迎驾国家有制度，理应动用官家的钱，如今为这事儿欠了私债，很为老将军担忧啊。武丹倒没有什么，只说一定还钱，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，但他们的家底儿我知道，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桃花惊现，竹水东流，烟